不了，忘不了你声音，可惜不再有浪漫，可惜涌进了寂寥，离开了，离开了情爱路，想演尽结这段路，心碎了，人哭了，人哭了，你可知？想起走过每段路，想起走到了动摇，忘不了，忘不了曾有梦，当中总有你伴着，逝去了，没法再说再笑，再共度这生的破晓，别了方知当天可以共对真的太少，没法再对你说你活在我心，这样微妙，想起了不禁又再哭了。想起走过每段路，想起走到了动摇，忘不了，忘不了曾有梦，当中总有你伴着，逝去了，没法再说再笑，再共度这生的破晓，别了方知当天可以共对真的太少，没法再对你说你活在我心，这样微妙，想起了不禁又再哭了。说再笑，再共度这生的破晓，别了方知当天可以共对真的太少，没法再对你说你活在我心，这样微妙，想起了不禁又再哭了。